fashiontimes.hk。 大家好，笑死朕的时间。大家好，笑死朕的时间， 笑死朕的时间。 今晚呢就我哋要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系， 同埋比较文学性的话题。因为啱啱喺度睇个书背嘅介绍嘅时候咧，原来咧佢介绍动物农庄嗰个类型咧系叫做文学童话喎。 诶，冇听过 呢个世界有咁嘅类型， 冇听过。 咁方舟船长选举都系啦，如果咁样嘅话。是不是我都应该文学童话，我应该写回来做文学童话。 不知 道。今天呢就是讲 Animal Farm 的，讲动物农庄。这样呢就这个大家即政治宅门或者关心政治的朋友呢，应该呢就听过或者是引用過呢本書咧好多次啦，咁樣咁啊，成日都會引用書入邊嘅一啲比喻啦，書入邊嘅或者書入邊嘅名句啦，咁樣咁最多被引用嘅名句就係所有動物都係平等啦，但係有一啲動物就更加平等啦，咁樣咁啊，經常都會引用噶啦，咁樣咁樣咧就雖然我今日好認真做節目，但係都有少疏忽嘅，我唔記得咗去揾翻 N 年前有一張相。呢一句名句咧，即係咧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咁樣咧，呢一句咁嘅名句咧，當年係有啲左膠係曾經寫過喺金鐘嘅佔領區。 係咩？ 係啊，好大隻字寫喺金鐘佔領區。 點解咧？ 佢唔知嗰句嘢係講緊佢哋，屌佢兩尾。不是很想諷刺，其實在示威的現場寫這句話是很諷刺 的。我不明白， 你不明 白在示威的現場寫這句話的意思 不是，其實他一般來說 去用這句話就是說就是社會的不公義啦，社會不公平啦，樣但是在文學上面或者在整個故事 的閱讀上面，那句話是more than這個意思咯，而且他有一個更加直接的指涉咯，咁樣。咁好啦，咁我哋就逐樣嘢講啦，點樣講咧？咁樣咁就今日係會講佐治歐威爾，佐治歐威爾嘅動物農莊。咁動物農莊就寫於呢個1945年，或者出版於1945年啦，咁樣。咁跟住其實呢本書出版咗幾年之後咧，咁樣咧就 George Orwell 咧就就病死啦，咁樣。咁佢死嘅時候47歲，咁但係就留低咗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政治預言作品啦，咁樣。咁當然方舟船長選舉亦都係去向佢致敬啦，同埋好多向佢學習嘅地方咧，咁樣。但係呢個一陣間先講，我先同大家今日係認真地去講述呢個作品咧。咁就先好多人都會去引述過呢套作品啦。咁啊，用喺一啲抗爭嘅環境啊、示威嘅環境啊，或者係各樣嘅。哇！而家出門好多陳同佳喎。會越嚟越多陳同佳喎，咁樣 係喎？點解個個都改自己個名字做陳同佳？我唔都是陳同佳啊，陳同佳啊，咁樣 咧就佢哋開始互相質問喎。 質問咩啊？ 佢哋互相質問你係邊個咁樣？你係邊個真正嘅陳同佳咁樣？好，咁樣咧就一般嘅解讀啦，或者好多嘅解讀啦，尤其是喺抗爭嘅環境會引用啦，或會引述一啲語句啦、語言啦，或者寫一啲政治嘅社運嘅文章啊，有時候都會用到啦咁樣。咁好多時候都會好簡單咁嘅解讀啦，就係、是、譬如有幾個解讀方向啦，或者係一個嗰唔係叫解讀方向，或者有幾個簡單嘅理解啦，咁樣咁就係、是《動物農莊》呢本書係關於反極權嘅啦，咁樣咁其實唔係 其實不是的，因為在《動物農莊》這本書裡面，顯性的極權呢是一瞬間 Chapter 2就打到了這樣、 嗯 有些解讀就是、認為就是會 focus 在裡面統治的豬隻啦，統治管治管治的什麼近華應該用另一個名字，應該用什麼，應該用奧威爾啊，咁樣 OK 好嘛？奧威爾 都話用英文嘅啦 ，George Orwell 咪得咯。 奧威爾，歐，我嘗試喺歐同奧之間讀一個音，係兩者中間，令你又分唔到咧，因為懶音係我專長嚟嘅咁樣。咁樣咧，奧威爾咧就即係一般就講緊一般的理解啦，或者係好多時候引用嗰個方向啦咁樣。咁反極權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咧去講述 focus 咗喺動物農莊入邊嘅統治嘅豬隻啦。咁樣咧就嗰啲豬隻咧就大家就會描述嗰個係一個權力使人腐化嘅故事咯。我在其中的角度就是講關於權力使令到任何人只要他無論他是什麼形態的名號都好，不管他是一個皇帝啦，不管他是一個將軍啦，不管他是一個領導啦，或者不管他是一個黨主席啦，無論他換了什麼名字都好，權力都是會令人腐化啦，權力都是會令到人哋去變質啦咁樣。咁但係一陣間我會同大家去講解的時候咧，我哋喺一個細節，我哋睇到咧，其實咧佢哋係冇變個質嘅。 嗯， 佢哋係一開始就係咁噶啦，佢哋一開始就係咁噶啦咁樣。咁而我直接咁講啊，好直接咁講就係、是、點解我會覺得今晚嘅節目值得認真咁去做咧咁樣？因為有幾次係特別去認真去做一啲導讀或者評論嘅節目嘅咁樣。其中一個咧就係喺2014年嘅時候啦，嗰陣都未開始爆發佔領，咁嗰陣咧我哋做咗一集節目咧係導讀呢一個咁嘅米蘭昆德拉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嗯。 咁點解當其時會做一個節目咧？咁就係因為預示政改嗰一役咧係香港啦，或者成個政圈啦，將會蒙受一個挫敗咯。咁挫敗之後咧，好中意咧就係、是。在一個政治鬥爭運動挫敗之後咧，好容易就會出現一種犬儒式嘅冷漠啦，咁就去否定一切啦，蔑視一切啦咁樣。咁當其時我哋為咗慎防呢一種咁嘅狀態出現咧，咁所以咧就做咗一個節目，就係、是、借住呢、這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入邊關於微族嘅概念去講嗰種心態嘅轉化嘅咁樣，同大家做好心態調整。另一次咧就係喺永續基本法運動失敗之後咧，咁樣咧我哋咧就有一集咧就係、是、導讀咗啦，或者我哋去分享咗啦魯迅嘅《彷徨》，咁樣咧。彷徨呢本書咧，亦都或者呢一套作品啦，唔同嘅故事咧，亦都令到我哋理解到啦，或者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啦，即係喺成個歷史嘅長河入邊咧，喺有好多時候咧，我哋係會陷於嗰一個進退維谷嘅困境入邊啦，咁樣，咁應該用咩心態看待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就文學真係一個好東西嚟嘅，文學係非常之好嘅東西，文學能夠去洗滌我哋嘅心靈之餘咧，亦都可以開啟我哋嘅眼界，開啟我哋嘅視野，令到我哋明白到咧，唔同嘅事態底下，我哋應該用借住故事啦，去學習啦，去理解啦，同埋亦都借住故事推演嘅能力啦，去理解個局勢嘅發展。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喺一啲大嘅環境、大嘅變局入邊咧，好多時候大家會措手不及啦，會慌張啦，會失措啦，有更多嘅時候啦，會焦慮啦，會想知道我而家可以做咩啦咁樣，大家都可以都會成日問嘅，或者過去嗰幾個月好多人都肯問，雖然最近大家開始唔問啦咁樣，咁但係過去嗰幾個月好多人都會問啊，我可以做啲咩啦，應該點做咧嗰啲咁樣，咁其實你即係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要，如果你唔能夠喺政治入邊咧。去唔能夠喺政治嘅分析上面去尋找到答案嘅話咧，咁你可以試下求諸於文學， 文學可能會令到你理解到，或者是一個以文學的形式去理解到那個，那件事的衝突的 位置何在，和自己的位置何在。今天呢，我覺得呢，即在整個政治局面，在中美冷戰的關係，中美冷戰的狀況，而香港進入了將會進入這個這中美共管的局面裡面的時候呢，我覺得，香港人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會獲取到一些的成果或者所謂的勝利，例如就是選舉制度的改變，又或者是，我覺得香港就有未有來會進入那種革命成功的那種勝利，即有未有來會去到，即其實是連動物農莊都不如其實是嚴格來說連動物農莊都不如的樣。但是呢，就可能會有一些，會有一些疑似成果的東西出來啦，這樣。我想，這個時候推介大家看動物農莊，就想提醒大家在勝利成果出來呢， whatever 那個勝利成果是什麼形態，普選，即好講到很大的普選，或者是政府讓步，或者是，換特首那些這樣。無論是什麼都好，它去到最誇張就是革命成功這樣。而其實《動物農莊》這本書是講述革命成功，革命成功才是地獄的開始，即這本書其實是講革命成功之後的地獄的。它是講革命，因為 Chapter 2就革命成功了，其實你即係淨係睇目錄啊，目錄第二回根本就係叫革命成功，咁而且係一個好意外嘅情況底下就革命成功咗啦，都唔撚知點樣，因為嗰個農莊主人嗰個唔知叫瓊斯定係乜嘢，嗰個農莊主人飲醉酒唔撚夠打咁樣，跟住然之後第二回合 round two 就已經革命成功咗，革命成功咗就大撚鑊。革命成功了就是地獄的開始了，這樣。那當然了，那本書寫於1945年，其實它是講共產主義，它針對是講共產黨，它針對是講共產革命這件事。因為當其時就是，掀起共產革命的風潮啦，這樣。其實後來更大，就是去到往後，因為當其時都未捲直到中國，是不是？中國都未正式統治，就是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都未正式統治整個中國大陸，這樣。那好了，那他是講述這個這樣的一班革命的同志，革命成功了打倒了極權者之後會怎樣呢，這樣。好了，這樣呢就，這個是他是 focus 住共產主義來說，他裡面也有講到一些，譬如動物怎樣去分配，工作啊、農作物啊等等啊，這樣。當然有很多是以，共產主義、共產黨來到去作這個投射，但是放諸在今日的世界來講，今日的社會呢，我特別會想推介大家看，Animal Farm， 認真地看一次 Animal Farm， 就是它放諸在現在的世界，其實它是講革命領袖的，即是它的指涉對象 是集中講革命領袖。但是它不是寫革命領袖怎樣變質的，它不是 focus 在革命領袖怎樣變質的，它是，叫什麼呢？ 我想起那些人，不是那些，動物咯，沒有變質咯， 是啊，他未必是沒有變質的，但是在 Animal Farm 這個小說裡面呢，他主要不是 focus 去寫個革命領袖，即是，拿破崙，他的豬叫拿破崙，他其實沒有在那裡寫，他沒有很重點去描述他們怎樣變質的。還有有一個細節，一會兒講到本書的時候會跟大家講，其實他們沒有變質，他們本來就是這麼契弟的，只不過大家不覺得，他其實是寫一些動物，他是寫領導人以外革命領袖的支持者怎樣去令到個極權成為事實，是他們攜手群策群力去協助這件事的，這樣。那個故事很簡單的，那個故事就是由一個叫做，萬樂農莊，這樣，就，個名字不重要，這樣。總之是某個名字的農莊，這樣。一個不是很興旺的農莊，一個兜踎的農莊，這樣。那個農莊呢，入面呢就，主人呢就成日喝醉酒的，這樣。還有呢就生意又不好的，這樣，又沒有什麼現代科技，這樣的。那跟著呢，然後呢，故事一開始的時候就講農莊入面有一隻豬，那個豬就叫做老少教， 那個豬咧叫做老少教，咁老少教咧就嚟死啦咁樣，咁跟住咧老少教就開始傳播啲革命嘅思想啦。臨死之前咧咁樣咧，佢就喺谷倉嗰度咧就召集曬所有嘅動物嚟咁樣，咁佢就同佢哋講就係話啊，其實咧我咧就發咗個夢 ，I have a dream 咁樣，咁係真係佢真係咁講嘅，佢真係咁講。佢一開始就我琴晚發咗個夢好撚勁。我昨晚發了夢很冷靜，我一定要告訴你們。但是一開始即其實他都是一個政治家，老少教都是一個政治家，這樣那是托夢，基本上革命準備工作很簡單。 司徒華、 司徒華，你可不可以說是司徒華呢？這樣又不可以說是司徒華的，這樣總之是散播革命的種子，這樣跟著就說其實呢大家都是即很簡單，大家都是被人類欺壓，大家都是被人類壓迫，這樣然後數說人類的不是，這樣還有呢就是呢跟大家說就是我發了個夢，那夢呢就夢見到呢我們呢就終將呢就會呢是趕走人類，然後 呢 Take over 整個農莊呢都是我們動物的，這樣而且呢就教了他們唱一首歌，一首老歌，那首歌很好的，這樣革命就由歌曲開始，這樣教了他們一首歌，那首歌呢那首歌就叫英格蘭的動物，這樣那歌的內容就是講 城邦會戰勝歸來， 類似城邦會戰勝歸來都幾似英格蘭的動物們的，這樣咁係，雖然有樣嘢好好笑，英格蘭的動物們第一句就係英格蘭的動物們咯，跟住然之後佢加多句愛爾蘭的動物們咯，佢不忘英格蘭係包埋愛爾蘭，呢個好特別嘅大英 政治 非常之正確啊！呢個大英嘅動物們啊，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係歌詞你自己睇啦，咁樣總之類似城邦會戰勝歸來咁樣，係咁樣，總之係勁嘅，嗰件事係關於天有光嘅咁樣。咁樣咧，跟住咧，然之後咧，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感動咗好多豬啦，尤其是唔係感動咗好多動物，感動咗好多動物咁樣，咁就豬係最感動嘅咁樣。咁咁跟住然之後咧，呢個就係個故事一開頭啊。然之後第二回故事嘅第二回革命就成功咗。 是啊， 好快就成功了。 其實一開始就趕走了人了，已經 是啦，因為那個人類很渣的，這樣好啦，那個故事是講什麼呢？這樣跟住然之後那個農莊就改名譯名就譯名就叫做 Animal Farm 了，好啦，這個呢才是個故事真正的開始。那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會說我們香港就是 Animal Farm 這樣，不是，你們 未到， 你們從來沒有住過 Animal Farm， 你們大家從來沒有住過在 Animal Farm，你哋係一路都係住喺之前人類管理嗰一個咁樣嘅嗰一個咁嘅諾曼農莊嗰度。 諾曼農莊 係啦，你一路都係住喺嗰個宗師管理嗰個瓊斯定宗師啊？嗰個瓊斯係啊，瓊斯宗師啊咁樣啊，宗師嗰個農莊嗰度，嗰個係極權者，即係嗰個好顯性嘅極權者，即係類似係帝制啊。類似啊，即係如果放諸於而家你要講嘅就係類似就係中國共產黨啦嗰啲咁樣。香港有冇出現過 Animal Farm 咧？好短暫嘅時間，就曾經出現過喺2014年嘅金鐘 佔 領 區。 係啊，因為當其時有短暫嘅時間，有三個月。 唔 係 喎，金鐘都係嘅喎。 淨係金鐘啫嘛。 淨係金鐘嘅 Animal Farm 啊。 係啊，淨係金鐘係 Animal Farm 啫嘛，咁樣咁啊，嗰個度咧係出現一個短暫嘅自治區。咁樣咧，然之後咧，但係咧，實質上咧，就係由佔領區入邊嘅少數嘅示威者就制定咗一啲更加極權嘅規則。咁啊，根據即係如果我哋用我哋用呢一個咁樣嘅動物農莊入邊嘅情節嚟到講咧，就係咧有少數喺 Animal Farm 嘅統治開始咗之後咧，或者係拿破崙呢只豬嘅統治開始咗之後咧。有少數依然記得人類管治的時間的動物呢，他們呢就開始去回想思考，就是說、 人類是怎樣管的， 現在真的趕走了人類，但是趕走人類之前都好像沒有死那麼多動物的好像以前都沒有那麼慘，現在更慘一點，這樣好了，這樣呢跟住然之後就因為豬比較聰明啲啦， 咁豬咧就開始去豬咧就開始去管治成個農莊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改名做 Animal Farm 啦。咁啊，動物自己當家作主啦，咁樣。咁啊，跟住就係啦，即係人民最大啦，呢個時候咁樣就動物最大啦。咁樣咧，佢哋咧就開始就去首先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哋開始咧就係推崇一樣嘢咧就叫做動物主義咁樣。咁啊，動物主義即係共產主義啦，喺呢個小説入邊比喻咁樣。但係 whatever。咩都好 ，whatever 咩都好，因為嚟緊我相信大家都會面對或者會見到呢啲嘢噶啦咁樣。咁樣咧，跟住咧就係重點咧就係 大家開始會研究咩係香港主義啊。 係啦，咁樣咧，大家咧就喺咧棟呢一個咁嘅農莊咧嗰一塊黑牆上邊咧就咧。攞油漆咧就寫低咗動物主義嘅七個戒條咁樣，咁嗰七個戒條咧就係咧第一條就係用兩條腿行走嘅都係敵人，第二條用四隻腳行走或者用翅膀飛行嘅都係朋友，第三條動物不可穿衣服，第四條動物不可睡在床上，第五條動物不可喝酒，第六條動物不可互相殺害。第七條，所有動物一律平等。咁當然故事發展，你可以想象到啦，就係七大戒條全部都打破曬啦，必然係必然係一條打破，一條打破，一條打破。好啦，但係個故事真正討論嘅嘢係乜嘢咧？就係咧點解寫低咗戒條之後，大家都會容許佢打破咧？呢個就係我哋今時今日香港最認真需要去注意嘅一樣嘢。最認真需要注意一樣嘢，有人喺出邊話五大訴求，呢個唔係五大訴求，呢七大戒條唔係五大訴求，但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咧，呢兩句口號咧係另一樣嘢嚟嘅，係另一樣嘢嚟嘅。OK， 嗰個故事嘅發展係咩咧？好啦，好簡單就大家可以預想到啲發展嘅，主要嘅動物嘅領袖咧就有兩個，一個就係拿破崙，兩個都係豬嚟嘅，因為豬聰明啲，同埋豬識字啦咁樣。咁樣咧就睇下啲故事入邊啦。咁樣咧有兩隻豬係主要嘅動物嘅領袖嚟嘅，一個咧就係拿破崙，另外一個咧就叫雪球。咁樣咧佢哋兩個咧就原本咧就好地地嘅。咁當然啊，故事一路描述就當然係。歌舞升平啦，歌舞升平嘅意思就係話，喂，做少嘢喎，冇人鞭打佢哋喎，食物又多咗喎，咁梗係開心啦。咁然之後就好多開始好多宏圖大計啦，有好多宏願啦咁樣。咁而雪球咧，同埋呢一個雪球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拿破崙咧，就開始咧有好多互相爭拗啊，開始有一啲意見嘅分歧啊咁樣。咁其實咧就係權力嘅關係嘅一啲，或者係一個爭權嘅過程啦，咁樣。咁啊，爭權嘅過程幾時開始爆發衝突嘅咧？就係雪球決定，雪球 propose 唔係雪球決定，雪球 propose 要去起風車。要起風車，起風車係咩嚟嘅咧？咁我哋就簡單嚟講，就有個風車計劃啦，即係一個農莊發展嘅藍圖嚟嘅。起咗風車出嚟咧，風車就可以發電。咁發電咧就可以令到咧就農莊咧就可以有暖氣啊、有電燈啊各樣嘢啊咁樣。咁Animal Farm 入邊嘅動物咧，即係佢係一個童話嘅寓言啦咁樣。咁嗰啲動物係聰明啲嘅，咁同埋嗰啲動物嘅學習能力係高啲嘅咁樣，即係同我哋一般現實理解高啲啦咁樣。咁總之佢哋有文明嘅概念嘅咁樣，少部分嘅動物有啲係冇嘅，有啲係野。佢喺故事入邊有所謂嘅文明啲嘅動物同埋有野性啲嘅動物咁樣，但係唔使理啦咁樣。總之咧，佢哋咧就想去起風車。就所以起風車，咁起風車咧就係一個最大嘅分歧嚟嘅，係拿破崙同埋雪球之間，拿破崙同埋雪球之間最大嘅爭議。拿破崙就認為咧，風車起嚟係冇用嘅，嘥氣嘅，多撚餘嘅。呢個時候咧，我哋應該咧唔好花啲精力去做嗰啲嘢。唔好花啲，因為要好多動物嘅力量去起噶嘛，咁樣又需要材料，又需要成，又要霸佔好多時間。咁啊，拿破崙就話：唔係，我哋而家應該盡量去儲多啲食物，要嚟過冬，唔好搞呢啲嘢。跟住雪球就話啦：起咗風車之後咧，有電力，有多啲工具，咁樣咧就可以幫我哋做好多嘢啦。咁樣嗱，呢個就係重點啦。拿破崙係反對起風車嘅，雪球係主張起風車嘅，呢個係佢哋鬥爭嘅導火線。咁而雪球咧就將所有嘅精力咧就投入去起風車。學習起風車，計劃起風車，動員啲人手起風車。咁拿破崙呢個時候做乜嘢咧？拿破崙呢個時候咧就冇同佢爭，只係有時咧就睇唔過眼，串下佢咁樣。但係拿破崙呢個時間做咩？拿破崙咧就走去喺嗰只狗乸嗰度咧，嗰只狗乸生咗五隻狗，生咗五隻狗定九隻狗。咁佢咧就趁佢生咗幾隻狗仔嘅時候咧，就將佢咧就拉咗入去另一個谷倉嗰度。 咁樣咧就去約抽佢哋啊，培養佢哋啊，慢慢去去訓練佢哋啊，馴服佢哋啊嗰啲咁樣。好啦，咁樣咧個興風車開始起啦，開始起啦咁樣。咁開始起到一個位嘅時候咧，就去到某一次大會嘅時候咧，那個大會咧就大家互相爭拗啦咁樣。咁啊，加雪球又話起風車好啊，而家多啲資源要投起風車，要多啲人起風車。跟住拿破崙就話唔得，起風車會用曬人力，用曬啲動物嘅力量，用曬資源。咁跟住咧，終於一言不合咧，就拿破崙咧忽然之間就喺個會議嘅上面咧就無端吹口哨。跟住，因為一時都已經係過咗，嗰個爭拗都已經過咗一段時間嘅。一吹口哨咧，無端端嘅谷倉咧就跑咗幾隻佢哋未見過嘅狗出嚟。咁嗰啲狗喺邊度嚟咧？就係咧，因為咧喺大家鬥爭嘅時候咧，拿破崙就好撚醒目，佢知道咧口同鼻咬冇撚用，倒不如咧係啦。呢、這個時候梗係養警察最撚緊要。養警犬，養警犬。咁啊，養警犬就追鳩住阿雪球嚟咬，追鳩住雪球嚟咬，就追到雪球咧就落荒而逃。就離開了呢個 Animal Farm， 好啦，由呢度咧就開始進入咗大家熟悉嘅香港政治生態啦。咁樣趕走雪球之後，你知唔知拿破崙第一樣嘢做咩？ 嗯，改嗰七大戒條。 唔係，拿破崙第一件事就係我哋而家需要起風車。Animal Farm 入邊嘅風車就係香港嘅城邦論。首先你要對住一個提出呢個主張嘅人窮追猛打，不斷咁破壞。屌鳩佢，屌撚到佢撲街，然之後屌撚到佢撲街，屌撚到佢走，搞撚禍佢嘅計劃，搞撚曬曬壇嘢。 慘啊！你一咁講就 搞撚曬曬壇嘢。其實成個 Animal Farm 由頭到尾都係關於起風車，基本上成個故事大部分都係關於起風車，因為起風車係真係有用嘅，起風車係真係重要嘅，起風車亦都係後來亦都係成為咗 Animal Farm 同其他人類戰爭嘅一個主要嘅原因。就是因為人類開始害怕，因為看到撲你一街的賓人真的起風車，真的起到屌你一街。樣呢，風車是一個風車這個這樣的這個 Animal Farm 的故事裡面，它其實呢是象徵著共產主義和共產蘇聯的其他的建設的，它其實是象徵著第二些東西。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就係咧，我今晚同大家做節目講咧，我係同大家講一個港譯版，我哋忘記咗蘇聯嘅，我哋唔好討論蘇聯。即係當然佢書寫入邊好多係其實大部分都係關於蘇聯，好多都係關於蘇聯。但係我想我哋嘅聽眾你要認識一樣嘢就係呢本書係講緊你哋嘅未來，呢本書入邊講緊嘅嘢係你哋嘅未來。嗰、那個風車係城邦論，嗰個風車係一個議題，係一個議程，係一件有用嘅事物。咁喺嗰個鬥爭嘅過程入邊咧，就係咧喺有人提出一個有用嘅事物，撲你個街！如果俾佢提出一個有用嘅事物，咁啊大撚鑊，唔撚得，污蔑佢，打擊佢，屌鳩佢，跟住然之後不惜動用到武力，不惜使哪吒嘅手段，都要咬鳩走佢之後咧，然之後就搶奪佢嘅議題，就變成自己嘅議題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就出現另一個好熟悉嘅狀況。咁樣咧，跟住咧，因為阿拿破崙養狗嘛，拿破崙養狗之後咧，咁咧開始咧就極權嘅統治啦。咁其實拿破崙嗰個極權統治咧有幾個措施嘅。拿破崙唔係淨係養狗嘅，拿破崙養咗另一紮嘢嘅。拿破崙除咗喺Animal Farm 入邊養狗之外咧，佢仲養咗一批羊。嗰批羊係咩嚟嘅咧？咁樣。嗰批羊係一班好撚中意起哄嘅生物嚟嘅。羊係一班即係喺 Animal Farm 入邊咧，係一班好撚中意大家一齊圍威喂啊總之你起哄佢又起哄啊，咦吟吟嗰啲咁樣嘅。好啦，咁樣咧，跟住咧呢一個咁樣嘅拿破崙趕走雪球之後咧，咁就開始另一種嘅管治方式啦。因為原本咧都係大家都係雙意識民主嚟嘅咁樣，或者係雙意識嘅管治嚟嘅咁樣。咁啊趕走咗佢之後，咁佢就群埋第啲豬啦。咁拿破崙有個助手嘅，有一個助手咧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叫咩名，佢嗰個叫口水豬啦，叫佢係。總之好撚中意講嘢，總之係說客嚟嘅，能言善辯，成日顛倒是非黑白咁樣嘅。咁但係咧，最撚勁咧，都唔係嗰班顛倒，都唔係嗰只專門做說客顛倒是非黑白嘅豬。最撚勁咧係嗰班羊。咁嗰班羊係點樣咧？頭先咪講七大戒條嘅， 首先嗰七大戒條就係兩條腿行走嘅都係敵人啦，四隻腳或者飛嘅都係朋友啦，動物唔可以著衣服啦，動物唔可以瞓喺牀啦，動物唔可以飲酒啦咁樣。咁基本上咧一至五條咧，其實都係講緊唔好做人類做嘅嘢，唔好享受人類嘅物質，唔好做譬如著衫啊、瞓喺牀啊、飲酒啊，呢啲都係多餘嘅，呢啲都係無謂嘅嘢嚟嘅咁樣。咁認清敵人啦，分清敵我啦，兩隻腳嘅兩隻腳行嘅係敵人，四隻腳或者有翼喺度飛嘅就係朋友咁樣。咁然後第六、第七條就是動物不可傷害，就是維持大家權力關係和保障大家安全，動物不可傷害，所有動物都是平等這樣。但是呢中間有一個過程，中間有一個過程就是這樣，這個呢也是大家需要注意也很危險的一件事，就是中間有一個過程，就是大家發現了一件事，其實歸納七大戒條可以簡單用兩句說話去歸納了它，兩句說話的總結呢就是呢四隻腳是善類，兩條腿是壞蛋，咦，咁咪易記好多咯。四隻腳係善類，兩條腿係壞蛋。咁而嗰班羊咧，最中意做乜撚嘢咧？嗰班羊咧就係、好，因為羊記唔撚到好咁多嘢啊。佢就淨係記到，而且羊又好撚嘈噶嘛，一講啊起哄噶啦嘛咁樣。咁樣咧，佢就將七大戒條咧就歸納為兩句，就係、四隻腳係善類，兩條腿咧就係壞蛋。佢哋就狂講。好啦，狂講嘅作用喺邊咧？狂講呢兩句口號咧，喺往後鬥爭入邊咧，掀起咗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嗰個作用係咩咧？就係咧，每次開大會，拿破崙一講嘅一啲嘢，一有反對意見，一有唔同嘅聲音，嗰班羊就無端喺度嘈，四隻腳係善類，兩條腿係壞蛋，四腳係善類，兩條腿係壞蛋，根本就講唔撚到嘢。 大數求缺一不可。 你想認真討論少少，喂，點解啲糧咁樣分嘅嗰啲咁嘅？四條腿係善類，兩條腿係壞蛋，四條腿係善類，兩條腿 壞蛋。高雄發大財。高雄发大财， 这个就是口号的魅力以及魔力了，因为他们只记得口号，于是乎任何争议的时候，那你有什么看法？四条腿是善类，两条腿是坏蛋，四条腿是善类，两条腿是坏蛋， 高雄发大财， 狂讲，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狂讲，每次有反对的声音，每次会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口水珠就会打眼色，跟着然后呢，那班这样的羊就会狂喊，而我想讲，我哋喺金鐘佔領區咪試撚過咯， 係啊，喺金鐘啊佔領時候，金鐘嗰啲噶。 我哋喺金鐘佔領區咪試過咯。當我哋舉起反共旗，當我哋嗌打倒梁振英，當我哋嗌打倒共產黨，跟住就有一扎人湧埋嚟，係咁好似佔領區嗰班羊咁樣，就喺度係咁喺度嗌：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佢根本就佢只不過將屌你老母閪轉咗做我要真普選啫嘛。 屌你老母系， 系啊！ 我要真普选统音，屌啊！ 系啊，呢个就系口号嘅。喂，其实当年喺占领区，我哋当年喺占领区做节目，我哋讲过噶啦。 嗯， 我哋讲过啦。当年呢一个咁样嘅，当年嗰个金钟占领区嗰班咁嘅黄丝带，就同 Animal Farm 嗰班羊系一样噶。 嗯 ，Animal Farm 嗰班羊系一样噶。 我觉得金钟占领区特別有呢個感覺，因為嗰陣時咧，嗰啲規矩咧係黐撚線嘅，走埋嚟叫你哋收埋反共旗啊！因為咧、 就 是、激嬲共產黨啊，黃之峰嗰啲講噶。 係啊，以前就係我要真普選，而家咪就係不分 化不割，不分化不割席。 係啊，一講乜撚嘢，有咩爭拗，跟住嗰班羊又出嚟啊！不分化不割席，不分化不割席，不分化不割席，咪即係四條腿是善類，兩條腿係壞蛋咯。就係、是、狂嗌呢啲嘢，有人喺度講話咩又係熱狗搞事，我未講到又係熱狗搞事，未去到呢一 part， 第三 part 先至去到又係熱狗搞事。好啦，咁頭先咪講咗嘅，嗱，拿破崙就養咗啲狗啦，嗰啲狗就係要嚟做咬人噶啦，吠噶啦，做權力噶啦，有班羊啦，嗰班羊就係負責喺度鳩嗌口號噶啦，四隻腳係善類，兩條腿係壞蛋，咁然之後第三個統治手段係咩？就係雪球啦。就是被趕走了的雪球，被趕走了的雪球已經被人趕走了嘛，但被趕走了的雪球怎樣成為拿破崙的統治手段呢？就是好了，中間發生了一件事，打風，他們起到一半的風車倒了，跟著哇屌你老尾大卵鑊了，那怎樣算呢？跟著拿破崙來巡視了兩巡，跟著雪球做的， 又是熱狗搞事， 雪球就來搞破壞， 你發熱普城， 雪球走入嚟找破壞， 你啲熱普城熱狗走撲街咁樣。 Animal Farm 入邊收成唔好啦，跟住然之後糧少咗，跟住拿破崙就話：雪球做嘅，雪球偷咗我哋糧，雪球偷走咗我哋嘢食。 跟住然之後開始有啲破壞啊，有啲其他唔如意嘅事啊。每一次出現咩問題，出現失修、風車爛咗、圍欄爛咗，所有問題，拿破崙都同大家講雪球做嘅。跟住然之後要去打擊敵人，譬如佢隔離就有第二啲農莊嘅，佢隔離仲有嗰啲咩狐狸農莊啊，唔知咩農莊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有時要去做交易啊，各樣咁嘅嘢啊，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原本咧交易咧就好地地嘅咁樣，咁但係交易咧，即係咧，總之佢哋即係好共產黨，好共產黨嘅咁樣。要交易嘅時候咧，咁當然會有人反對啦，因為有人講過就係、是、唔可以去同人類，因為兩條腿走嚟嘅都兩條腿走路嘅都係敵人嚟噶嘛，冇理由同敵人交易噶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佢哋會鳩講啦，鳩講嗰啲説法啦咁樣。咁但係咧有時咧做生意會做得唔順利噶嘛咁樣。跟住咧當對方咧條數一傾唔掂咧咁樣，我哋唔做啦咁樣。跟住點解唔做啊？原來嗰條友勾結咗雪球，又係雪球。 葉普成 乜撚嘢都係雪球， 乜撚嘢都話係。 而雪球咧， 葉普成。 而雪球究竟去撚咗邊咧？雪球其實咧係喺自從嗰次俾嗰個大會俾只狗趕走咗之後咧，其實就唔見咗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係、是、雪球主張嘅呢一個咁嘅起風車計劃。就俾佢攞咗，就俾對方攞咗嚟要嚟屌走咗佢，然之後話其實我一早就話要起風車，我神早就話要起風車噶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拋走佢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去不斷咁污蔑雪球啦，污蔑雪球嘅時候有啲其他動物喺度去俾持相反意見，或者對所有嘅工作嘅分配啊。對於糧食的分配有相反意見，咁嗰班羊就喺度出聲啦，就喺度不分化不割席，不分化不割席，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四隻腳係善類，兩隻腳係壞蛋，完全討論唔撚到嘢嘅，完全討論唔撚到嘢嘅。咁但係管治係會有問題噶嘛，係會遇到打擊噶嘛，係會冇糧食啊，係會有人病啊，啲嘢會爛噶嘛，全部都係雪球做嘅，全部都係雪球做嘅咁樣。咁又係熱狗搞事，陳雲風火輪。同埋呢個咁樣嘅不分化不破隻，我要真普選。其實呢啲嘢全部大家都經歷過，大家都經歷過，而喺 Animal Farm 入邊都會揾到。但係你係唔知道，你係唔知道嗰件事真正嘅巨大傷害有幾大，因為我哋未真正生活過 Animal Farm。因為而家嗰班咁樣嘅革命領袖，而家嗰班咁樣嘅社運領袖，佢哋未養到狗啊嘛。他們未有狗的嘛，他們稍微接近一點就是金鐘那個時候，金鐘那個時候叫有班斗賊， 那時候他們一早就養斗賊咯， 是的，但是那班斗賊又沒有，不像 Animal Farm 裡面那班狗那麼好打嘛，如果他們那個， 那些飲酒的就 是 那些斗賊， 是的，飲酒，Animal Farm 裡面都是關於飲酒的Animal Farm 裡面都是關於飲酒的，你有沒有留意最後 其中一條飲酒飲到去日本踎咗十個月啦。 係其中一個戒條，第五戒條就係動物不可喝酒嘛。係 啊。 咁而阿鐘點解會點解革命會成功，就係因為阿鐘飲醉酒啫嘛。咁而呢個故事去到最後成班豬最墮落嘅體驗就係佢哋開始飲酒嘛。係 啊。 係啊，咁樣咁係飲酒係會有嘅咁樣。咁但係嗰班鬥賊太鳩啦。即係當日金鐘佔領區拿破崙養嗰班狗太渣啦，太渣啦。但係他日咧就難講啦，他日就難講啦。但係其實嗰種手段咧，所以點解我會話呢個時候叫大家再睇一次 Animal Farm 咧，就係真正嘅地獄係喺革命成功之後先開始嘅。OK， 咁仲有好多細節要注意嘅咁樣，同埋點解會去到咁樣咧？嗰班動物都佔好大嘅責任嘅。咁但係咧，因為38分鐘啦，我哋留翻下一節再繼續同大家導讀。